传道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挪亚感恩奉献这个题目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啊，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你仆人要先讲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的亮光临到我们，使我们更加认识你，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一首现代诗歌，青少年人爱唱，彩虹的约定，现在请听听。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 大声一点， 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。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，祝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生 下的约定。除了这首诗歌还有其他，比如彩虹之约，还有另外一个 slide， 彩虹为证，还有彩虹约定，还有 rainbow 彩虹。那有关彩虹的文章诗词多到数不清啊，比如 宋唐朝胡宿的鸡也收云雨，长光架一条，宋朝正清之的青红交翠莫光耀，高音斜阳夸碧霄，清朝王涵的夕阳疏雨过，留得彩虹痕，还有诗仙李白，那大家都认识了他的一句话，凉水加明镜，双桥落彩虹等等。总而言之，因为彩虹所得的灵感心得，所写的诗歌文章诗词画画甚至艺术品很多很多很多。那问题就是彩虹怎么来的呢？彩虹怎么来的啊？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，因为挪亚感恩奉献，因为挪亚感恩奉献，宇宙间就有了这个彩虹啊。挪亚是历史上第一个人向上帝做感恩奉献的人，因为挪亚感恩奉献，宇宙间有了彩虹。千万年来彩虹不断的什么，以后彩虹不断的述说挪亚的感恩奉献，以后彩虹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感恩奉献的故事啊。后世的人不论怎么唱怎么写怎么忘，都不可以忽略了挪亚感恩奉献这件事情。每一次的雨后彩虹出现，也是在提醒，也让我们去复习挪亚感恩奉献的美事啊。那么既然讲到感恩奉献，我就从几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，为了什么感恩奉献？早先呢叫感恩奉献呢，中世纪有一个小故事大家都听过，上帝差遣了两个天使去收集，哎，怎么那个 slide 这么慢，装心一点哈，去收集世人的祷告，一个收集给到小天使收集感恩啊，收集给到救世呢，就那干了烂了，走了两条街，他的手袋已经装得满满的了。不过收集感恩的那个天使啊，走遍大街小巷，他的手袋还是空空的啊。这个小故事讲什么呢？感恩的人，向上帝感恩的人太少了。对感恩，我们通常的认识是，为着健康吗？为着物质感恩，所以心态健康，感恩呢？拥有物质，无论最无论会，感恩呢？我问你们，对不对呀？身体健康，感恩；拥有物质，感恩。对，郭新宝对，对还是不对？一起回答好不好？来，身体健康，你讲对就讲对，你讲不对就讲不对呀。来，回答一下更清楚。身体健康，感恩；心态健康，感恩；有了疤，感恩；有对没对呢？讲对就讲对，讲没对就讲没对哈。对就讲对，不对就讲不对。一二三，一起讲。一二三，不对。好像不一样啊。我有麦讲的比较大声，但是大家再讲，大声一点讲来，一二三，对，是对还是不对呀？你说牧师，你又讲不对，又讲对，弟兄姐妹们，身体健康感恩，拥有物质感恩， 对呀，我做牧师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做各种的感恩呐。30年前，有一天，明明哥老外，牧师啊，明明哥麦基外基啊，牧师我有感恩。我说做什么感恩呢？我卖了68感恩。哎，这个感恩没有错啊，还有30年前我是跟乃林哥老外，哎，郑哥你不知道这点，乃林哥老外，牧师我有感恩。要讲华语啊，牧师我要感恩，感恩什么呢？我买了说我车，你上山里感恩。哎，乃林才说，乃林哥才说我车，恩谁给你上山里了没有？哎，你看拥有感恩呐、啊。还有，有的人生病健康了，感恩呐、啊。啊，这对，这些奉献都是归荣耀与上帝呀、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五六身体健康感恩，五六无罪无悔感恩，也是不对，也不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两个圣经人物来看，你们就明白我所讲的了。巴拉贡，我说了钱，家庭外心血，借了钱，一年那种相遇是有预告的好人啊。巴罗说有根刺夹在我身上，这个刺，圣经学者解释什么？解释病，意思说保罗有病，保罗有病。保罗家也讲，保罗自己说，围着这个病，我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我向上帝祷告。哎，问你们，保罗小麦、烂麦、三麦提到几多？保罗病有没有好？有没有好？来，有就讲有，没有就讲没有。来，一二三，没有。老几老老个咩好，那就来歪了，是不是这么样？保罗有病，一次两次三次他祷告没有好，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保罗说：“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主恩够用。”保罗有病不会好，但他说他主恩够用。他感恩，因为他信靠上帝呀、啊，因为他心中有上帝呀、啊。上个月，我国一场百年一遇大水灾，报章说，半岛叫什么？什么南中什么？半岛大水灾，7州都有水灾，许多人的汽车没了，许多人的屋子没了。挪亚呢？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水灾洪水，他变到实实在在的一无所有啊！但是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，挪亚一出方舟，就向上帝做感恩奉献。他信靠上帝，他心中有上帝啊！他向上帝感恩奉献，为了什么感恩奉献？为身体健康吗？不是。为了物质吗？不是。要记得，挪亚为了上帝的拯救，为了上帝的爱，为了上帝的恩典，为了上帝的信实等等，他向上帝献上感恩奉献啊。因为这经文我祷告的时候会用到啊。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保罗在这章圣经他用一种很壮阔的颂赞词，他说什么？感谢神呢，对创造世界的神，对耶稣基督里的许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哇，是一种很壮阔的一种的词句啊，语气来讲这么一句话。我们有没有祷告、感恩、感谢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？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呀、啊！那你说属灵福气，什么是属灵的福气？我告诉你，上帝从天上赐下给我们属灵福气，最少有三样。第一，上帝儿女献来的奖励，就是这个地位，尊贵的地位。 约翰福音一卷神理解共建了。第二呢，相信耶稣，依旧属于个人光棒，向着圣灵与儿女。今年医院早祷会，我预备几节圣经金句，其中一节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，女人所受的因你奴仆的心，故而害怕；所受的乃是敬的心、畏惧的心。隐去，我能呼救阿爸父。我这样子应该是三年，我这个我大概是十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参加主日学，主日学校长林顺明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母华外一个样，不知道有没有亲戚哈。林顺明老师他这么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爸爸，你知道做小学生嘛，老师祷告我们就跟，我们也跟着外人对天上的阿爸。可是你知道我回去了，我的隔壁家隔一间，我一个好朋友叫做钢洞，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耍，他屋子前面有一棵大树，我们常常爬在树上谈话。那天在树上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今天校长的祷告很奇怪，一提到个外人就天上的阿爸，一个阿爸明明就对了嘛，我该被一阿爸丢就对了呀，我不明白。我跟我的朋友感动这么讲，可是当我到了少年的时候，我读到这些圣经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呼叫上帝阿爸父圣灵，我感到震撼，我也认识了我的上帝。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是我的爸爸。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爸爸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在天上。而这位在天上的爸爸，我们称他为 Our Heavenly Father， 我们的天父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圣灵是那位阿爸父，这是基督信仰的独特，是其他宗教没有的。你想想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我的阿爸父。圣经说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，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有一个传说，撒该、你们熟悉这个故事吗？有一天耶稣从一个地方经过，大家都说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。撒该矮矮的嘛，看不到。圣经说他就爬上一棵桑树呢，他就看，终于看到耶稣，然后耶稣看到他，耶稣跟他说：撒该，你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。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救恩临到这个家庭的。那么传说故事是什么？撒该相信耶稣之后，他常常提水到桑树下浇水，他浇水的时候，他会向那个桑树致敬，帽子脱下来致敬，他谢谢，他感恩耶稣拯救了他，他感恩耶稣接纳了他，然后他谢谢桑树给他机会爬上去看见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因为相信耶稣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这个属灵夫妻感恩不尽啊。第二个，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属灵福气是什么？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变为不朽灵体。圣经里面说，复活是灵性的身体。我们当中年轻人比较多，但是我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，跟着一年一年年龄的增加，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体慢慢咖喱哇美好运，我们那种的感觉非常的强烈。可是除了咖喱哇美好运，除了我们身体的智能受影响，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发现啊。比如说，哎呦，怎么今天妈比今天妈平巴拉蘑菇有骨卡肥呢？哎呦，怎么今天过三十了老人斑呢？哎呦，怎么喝了脑怎么睡了睡了想摸你摸你喝了脑啊？颈项这边一条一条线更多的年轻人都没有，对不对呀？这老人的特征嘛。 有的人去拉皮啦，可拖破哎，拖虚你这样哈，不是呀 啊。还有更健忘了啦，还有走路更慢了了，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身体是渐渐的朽坏，渐渐的不好用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会慢慢朽坏的身体，我们变得不会朽坏的身体呀、啊，灵体呀、啊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能够说我们的身体像什么？我们身体像毛虫。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变成灵体，像这个蝴蝶。所以今年开始医院早祷会，每天早上一定唱这首诗歌，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女特行动，妹妹好运，但是刚下做现在是那的呼呼，是那的身体的一个理论，那的目标，因为我说过我们的身体会变成不朽坏的灵体，所以朽坏肉体变不朽坏灵体，这个属灵的福气我们一生感恩不尽。第三，将来在天上见主的真相。今天有许多事情我们不明白，讲到半天了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意外呢？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你问牧师讲到牧师也不能够给你答案，想不通。但是我们相信主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的时候，主显明一切，我们完全明白这一切事了，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呀。所以这个属灵福气是我们感恩不尽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就在基督里，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，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讲了三点：一、上帝的儿女；二、肉体变灵体；三、与主面对面。这三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一生感恩不尽啊。好，第二方面跟大家讲感恩的奉献，感恩的生命。我们讲感恩生命，感恩生命是怎么感恩生命呢？第一，上帝第一。挪亚出方舟的时候，洪水刚刚退呀，百废待兴，摆在他面前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做了。但是圣经记载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一出方舟，他是向上帝献上感恩祭。可见在他的心中，献乃是第一，上帝是第一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美的，你点了将生命的道路极心外，这边你就是献乃。这句话意思什么呢？上帝会告诉我们如何的生活，用什么心态生活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念，我的生活，上帝是我生活生命的主，那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我们生命所遭遇的事情，你的看法就不同了。你会以感恩的心来看待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。那同样你会看到人生生命生活积极的一面。有一篇文章叫做感谢伤害你的人，我听到有的人、啊、给人家伤害的血流成河，一直不能够忘记。可是你知道这篇文章他怎么说吗？他说感谢伤害你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你的心智；感谢骗你的人，因为他更加了你的地铁；感谢断绝你的人，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；感谢磨砺你的人，因为他教导了你独立；感谢和你搏斗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你的神卡；感谢责备你的人， 因为伊提醒了你的决定，哇，美不美啊？感谢责备你的人，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。你怎么去看？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是积极的，你还是消极的？你是正面，还是负面呢？上帝第一，有感恩的心的时候，你想到了，哎，是上帝。你也数算上帝的恩典，你凡事归荣耀于上帝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不同。第二，知足的心。有一个小孩子在路上哭，哭得很，哭哭哭。有一个路人经过，问他什么事情啊？我掉了10块钱，啊，来了石头样，搞了样，就多弄几条贴。啊，那个路人呢？很好心，就给他10块钱。哎，那个小孩子就不哭了，然后那个路人就走，走了一会儿，那个路人又走回来，那条路，他又看到那个小孩子在路边哭，他就很奇怪，问那个小孩子：“你为什么还哭呢？我刚才不是已经给了你10块钱了吗？”那个小孩子一边哭一边回答：“对呀，可是如果我的钱没有掉的话，我现在不是有20块钱吗？”他就一直在哭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一个知足。我们讲到知足，感恩的人，因为他是个知足的人；一个不知足的人，他不会懂得去感恩。而我们发现到更多的知足，也有更多的感恩，更多的感谢。有一个牧师的女儿，她一生出来就有这种病，叫做脑部麻痹症。这是什么病呢？她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动作、走路，还有他讲话，要讲一句话都很困难。所以三个人都讲的是这个头脑麻痹症，讲话可以，感觉就是那都没方便。但是这个牧师的女儿，我们叫她姐妹嘛，她就凭着无比的毅力，还有信靠上帝这种力量的扶持，他在美国拿到艺术博士这个学位，而且还被邀请到处演讲帮助人。有一次，一间学校邀请他演讲，在学校礼堂那边演讲。当他演讲完了之后，给大家发问问题，有一个小学生很小声的问他一个问题：“你对谁呀？”就三那种玩意，全部你见我看你几啊？难道你都冇好咩？哎呀，这个问题真的很尖锐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学生嘛，童言无忌嘛，一问这个问题，其他的人呢，都在担心，都在捏一把汗，怕这个问题刺伤这个患脑部麻痹症的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姐妹呀、啊。你真的爱讲啊！你讲话没用咯，感觉七有白有嘞？难道你冇红，就那阿妈翻转你咩？你冇红笑你咩？那你叫我看你几下嘞？那么这个姐妹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她就回过头来，她在黑板上很吃力的写下几个字：“我怎么看自己？我叫我看几下？”他写了这几个字之后，他又回过头来看看大家，笑一笑，他又转身了，又在那个白板那边又写：“我怎么看自己？第一，我好可爱；第二，我的腿很长很美；第三，阿爸阿妈敬爱我，但是孙女也敬仰爱我，但我爱花朵，但是我爱下红砖，但是我有时候敬仰可爱的喵喵，但是 一定就很暗。不过整个礼堂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你这样想听吗？没有人讲话。然后他又回过头来看看礼堂的人，他又转过头，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结论：外哪看外所无因，莫看外莫因。我只看我所有的，不看我所没有的。哇，整个礼堂静了几秒钟，接下来呢，哇，大家拍掌，整个礼堂那个掌声好像雷声般的响起来，还有许多人流下眼泪呀。那一天许多人因为他的见证，因为他的乐观，因为他的正面，因为他的积极，得到这个激励呀。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这个人是美国南加州大学艺术博士，他在台湾开过很多次的画展，黄美莲。感恩的心，弟兄姐妹们，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克服重重的困难啊！那感恩的心，感恩的生命，感恩的人看到的也是积极和正面的。第三，存心谦卑，感恩的生命是存心谦卑的生命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是牧师啊，啊，也是你呀、啊！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啊？滚溜溜的，两手空空的。可是若干年以后，我们变得不一样了。我爸了，我宅医了，啊，读了很多书了，做官僚了。那么请问你怎么看这一切？你怎么看你这一切的改变？你出生的时候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若干年后你有了，你不同了，你改变了，你怎么去看待这些呢？每年十一月第四个礼拜，美国有感恩节。这个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呢？1863年，百多年前的事情，美国林肯总统他宣布每年12月23号是美国的感恩节。他讲什么？这个感恩节是感谢赞美慈爱天父上帝的日子，记得啊？美国的感恩节，感恩节的感谢啊，天父先来举爱给你记。然后那一天，那一天，1863年11月23号，林肯总统他的宣言说什么？我只讲其中一句话：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至高上帝所恩赐的礼物。当然一切的祝福都是至高上帝许可那样的。我们现在每个月月首我们有两次奉献，一次我们叫月首奉献，或者十一奉献。你们注意，我常常会这么祷告。我祷告什么？我们做这个奉献以信心信任圣乃那些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。而为什么我们奉献后我们唱三一颂：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，一定有这么一句话呢？因为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你有写那一年的圣乃那良心呢？那里圣乃所需你怎么举夸呢？那里圣乃所需你怎么讲话讲话好像你家本语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所以感恩的人上帝第一，感恩的人是知足的生命，感恩的生命是谦卑的生命。我们谦卑，我们就认定一切是上帝所赐，我要向上帝献上感恩奉献，归荣耀上帝。如果不谦卑，我只要不努力啊， 我们荣耀，我们归荣耀给自己。弟兄姐妹们，感恩的生命，那是什么生命？上帝第一，知足的心，全心谦卑。感恩的生命是最美的生命，感恩的生命也是最美的脸孔啊。第三，感恩的行动。感恩不是口说感谢，感恩还要具体行动啊。挪亚一出方舟一无所有，可是他还是做他的感恩奉献。所以感恩奉献是最具体的行动。那我们教会的周报每个礼拜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我们有几个不同的感恩奉献啊。第一，崇拜奉献，我们参加晚间崇拜，我们参加荣誉崇拜，我们参加主的崇拜，我们做奉献，那是感谢上帝一个礼拜的带领看顾和保守。月份奉献，每个月第一个礼拜，包括每个月一次，我们做月份做感恩奉献。我们为一个月来的工作、家庭、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、力量这些恩典，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。那通常我们在月头做奉献，那表示什么？为什么不在月尾，在月头呢？那表示我信靠上帝，我这个月不会缺乏，我所以我在月头奉献。第三，复活节奉献。我们为耶稣复活胜过死亡权势，让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向上帝做感恩奉献啊。第四，圣诞节奉献。我们为耶稣道成肉身降生，把上帝的爱显明出来，我们为着耶稣降生匆匆忙忙，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向上帝做感恩奉献。第五，新年感恩奉献。我们感谢上帝，从岁首到年终，就是从年头到年终，他的看顾，他的带领，他的赐福，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奉献，就这个叫早年感恩奉献啊。还有其他特别感恩，我刚才讲了围巴感恩、买物质感恩，有的我那个时候很流行，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。牧师感谢主，我只能靠北科的感恩奉献，田中感恩奉献，早西有感恩奉献，只能让早林木感恩奉献，讲解黄感恩奉献，打来的妹妹，现在好像比较少了，是吗？这个叫什么？特别感恩奉献，为着神的恩、神的恩典做这个感恩奉献。好，我要做结语了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奉献是重担吗？奉献是重担吗？想想，是就讲是，不是就讲不是。奉献是不是重担？啊，你们记得牧师讲的哈？来，想好答案了没有？诚实回答哈，是就讲是，不是就讲不是。来，奉献是不是重担？一、二、三，不是。有没有人讲是？有讲是的话，礼拜完来找牧师，牧师跟你一起祷告。奉献不是重担。那如果那个牧师奉献不是重担，那是什么？记得牧师讲，奉献因为重担，奉献是给我的，奉献是机会。你说什么？牧师怎么说奉献是机会？上一堂在三条路一百年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上一堂一百周年纪念庆典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之前许多人他们没有机会参与，之后也没机会参与，我们有机会参与一百周年庆典。那么围着一百周年庆典奉献就是什么？就是机会。你这样的了解，你就会感恩神啊，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， 我竟然有机会参与这个百周年庆典，所以我的奉献是神你给我的机会。我1994年11月尾，我就去巴生班达马兰做牧师7年，然后后来在福王堂做牧师18年，25年时间，我推动许许多多工作。我开了6间布道所，2次礼拜堂不够做人，把它扩建了，开设老人院，开设青年中心。我建造4层楼的教育楼，还有牧师楼，还有建造2层的私人楼，然后开辟历史走廊，然后也买了1间2层的牧师屋，然后任性宣教基金，开始中国宣教工作。我一次又一次推动不同的事工，我告诉大家，每一次我第一个人做奉献，每一次我第一个人做奉献，因为我感恩啊，让我有机会参与这个事工。中国宣教，我开始任性狂，我说100千牧师奉献1000，100个人我就奉献200千牧师奉献2000。福音堂100周年庆典的时候，我推动成立这个100周年纪念宣教基金，我奉献4000块就带头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？我感谢上帝，我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侍奉啊。所以奉献不是重担，奉献是机会，然后奉献是祝福啊。祝福什么？成为祝福。挪亚他出了方舟，他做了感恩奉献，上帝以彩虹为记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挪亚的奉献，日后千千万代的人，他的奉献成为日后千千万代的人的祝福啊！因为不再有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同样，今天我们奉献是祝福，成为祝福，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。耶稣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当我们成为祝福，上帝不会忘记我们，所以就帮助我们记得，奉献不是重担，奉献是机会，奉献是祝福，成为祝福。我们来唱诗歌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